然后给它捶成肉泥以后，给它挤成这个丸子，一就是保证它非常非常有弹性，另外一点不会太硬。为什么呢？它是捶打出来了以后呢，它那个肉本身啊非常非常的松散啊，稍微加热一下，它就把那个汁水锁到里边了，不会太硬。其实小孩儿吃这个肉丸子 没问题， 特别喜欢。 对， 为什么呀？一个是哎，这肉稍微带一点甜味儿，它那口啊特别适合孩子去吃。另外一个，您想啊，肉没有不爱吃的，它只要是纯肉的，那个肉肯定就好吃。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丸子确实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在日常啊当一道快手菜，或者说给孩子给老人平常就加一道菜去这么做，哎，非常非常方便。 哎，那今天呢这个紫花羔羊肉的丸子啊，咱们呢是200克一袋，给大家呢是10袋，这就是4斤啊。那么市面上的羊肉大家知道也挺贵的，但是今天的这个质量都非常的好啊。咱们这个10袋的话市场价呢是390元，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打了一个大折啊。今天我们北广价格呢是218元。好，那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哎， 其实说到丸子呀，一般没有不爱吃的。 对啊，我拿回家以后呢研究了几种啊他做的这种方法，比如说一个我给他弄点这个粉丝，弄点白菜，弄一个丸子汤。我一说的都馋了啊。另外呢比如说我拿那个竹签子给它串串完了以后，我稍微给它烤一下，哎，也特棒。羊肉丸的这个哎小串， 或者当火锅 啊 上丸子吃， 上丸子吃也不错。哎，您试试今天这档次啊，提升一下。 没错，你像咱们北京有一道特别棒的什么叫干炸小丸子， 那干炸、 当然那个是大肉的啊。这个呢咱们干炸小丸子拿这个羊肉炸也是别具风味。 哎，我还提醒您一下，今天咱们这个就是清真的，它有清真标的。 对， 所以说呢吃起来也放心。包括比如说您弄一个炒羊肉丸子，这怎么着呢？打上花刀，就跟做那个肝似的，打上花刀，然后呢您稍微的弄点什么面粉啊什么的，哎，给它一炒，加点黄瓜片什么的，也特别特别香，而且费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呢？它这个不用冻，不用放在冰箱里边，您即便冰箱没地儿，哎，自己家里边也能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它保存时间还是挺长的。好多人呢比如说在家里边可能吃不了那么长时间，我告诉您这十袋啊您一个月吃一袋，它常温能保存10个月，您就放心吧，肯定吃得完。 哎呦，真是，你这做的是多种多样哈、而且关键是放心的。 您拿回家尝尝，而且呢，今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生活时间给您把过关的，您拿回家尝尝这个丸子到底好不好吃。 没错，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紫花的羔羊肉丸子。这个选料就是选用专吃紫苜蓿的在草原上长出来的那种散养的羊，而且选的是羊羔给您做的这个原料，真的用大铁棒子给您打出来的这种挤出来的肉丸子，您尝尝这种肉丸子到底香不香。一共是10袋，每袋是4两的200克的羊肉丸子，这里边呢我看颗数还不少。您拿回家去，无论是老人自己做啊，还给小孩吃啊，或者说像我这样的自己比较懒的吃这种半成品，炒起来非常非常方便的， 方便 都用得上。在市面上的超市里边价格呢是39块钱一袋，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21.8块一袋，等于10袋是218块钱，您就能拿走，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所以呢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羊肉丸子组合啊，这个咱们是200克一袋，也就是4两一袋，给大家一共10袋，218，咱们拿走10大袋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